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第49页。上一次讲到这个第四项，能住正法。那么能住正法这个文呢，我们已经讲解完了。那么现在看披寻记的解释。若有种姓不特迦罗，是所调伏，名为所化有情。在这个论文中所说的所化有情呢，指的就是有无漏种子，就是有这个本性住种性依附在阿赖耶识的有情。这个种性有情呢，共分为五大类。那么第一类呢，是唯有菩萨无漏种子的有情。第二类呢，是唯有声闻无漏种子的有情。第三类呢，是唯有缘觉无漏种子的有情。那么第四类呢，它是有三圣无漏种子的不定性有情。那么第五类就是无种性的有情。这个无种性的有情呢，又称为一禅提，就是不具性或者是断善根的意思，就是他对佛法不能产生信仰，那么他的善根呢也就断掉了，这个意思。那么前面四种有情呢，是有本具的三圣无漏种子，称为有种性的普特迦罗。那么这四种呢，就是菩萨要以三圣佛法调伏烦恼障所知障的有情。所以这四种呢，称为所化有情。那么第五种无种性的有情呢，那么菩萨只是以人天善法来嫉妒他们，所以呢，他不是三圣佛法的所化有情。于诸如来所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皆无有事，乃至广说皆如幻梦。如是一切密意意趣，若不解了而生疑惑，为非佛说，是名随所生起一切疑惑。那么论文中所说的所化有情随所生起的一切疑惑，这一段文是指什么呢？就是如来所说的甚深空性相应经典，就是般若经。那么在般若经中佛说呢，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皆无有事，无生无灭，皆等虚空，皆如幻梦。那么所化的三圣有情呢，不能解了经中的隐藏的密意意趣。如果只是照字面的解说呢，他就会以为经中所说的是一切为假的意思，那么就堕入了恶取空见。堕入了恶取空见呢，他心生惊怖，所以就诽谤经典，说这不是佛所说的经典。那么这个就是疑惑。那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般若经的密意。菩萨善能如实会通显发开示，由是令他辗转所生疑惑皆能除遣，正性悟入如来出世观待彼彼所化有情说一切法。这个是解说论文的菩萨能正除遣一切疑惑。这个菩萨善能如实会通显发开示，如实会通呢，就是将这个般若经的经文里头隐藏的密意，如同诸法实相来和会疏通它，把里头的密意呢，真实的意趣显现发明出来，那么为所化的有情呢，宣说明示，由是令他辗转所生疑惑，皆能除遣。菩萨将这个般若经里头的密意趣解说了明白以后呢，所化有情他心中的疑惑呢也就去除了，那么就是把这个疑惑除遣了。辗转所生疑惑呢，是说他有一个疑惑，这个疑惑又引申了其他的疑惑啊，一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又引申别的问题出来，这是一种讲法。那么另外一个解释辗转所生疑惑呢，就是这个老师本身有疑惑，那么从他闻法的有情呢， 也从老师这里呢升起了疑惑。那么这些友情对于经中的疑惑呢，都被菩萨解除了，是皆能除遣。正信悟入，如来出世，观待比比所化有情，说一切法。是《法华经》方便品里头讲，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等等。那么诸佛世尊呢，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所以如来出世就是要让众生呢能够开佛之见，使众生得清净。所以如来出世呢，就观待各式各样的友情的根性，而为所化的友情呢说契理契机的佛法。那么菩萨为所化的友情呢会通开示，使这些所化友情呢对佛所说的经典能够正确的信解，悟入甚深的义理，而得到正见。此一切法能作友情一切义力，发起无量照明，能于所知灭于一切暗，是名如来妙正法也。此一切法能作友情一切义力。那么佛为友情所说的一切法呢，能够使友情得到出世间的圣道，解脱一切的障碍。那么今生跟后世呢，友情都能得到利益。所以说能作友情一切义力。发起无量照明，这个明呢就是智慧的意思。学习佛法以后，证得了圣人的知见呢，甚至以后呢，能够照见诸法的实相，是照明的意思。那么这实相呢，是周遍一切法的，所以是称为无量照明。那么佛法能使众生证得圣智，所以说呢，发起无量照明。能于所知灭一切暗，所知就是一切的所知法了。那么众生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时候呢，就以无明呢遍计一切法，得到诸法的遍计所知相，不见实相，那么这个就叫做暗，不能了知实相就是暗。那么学习了佛法以后呢，依法修习，证得了圣智，以根本无漏智呢，能够证得诸法的圆成实相，以厚德智呢，能够证得诸法的依他起相，是灭一切暗。是名如来妙正法眼，由于佛所说的法呢，能使有情证得圣智，离暗得明。如同凡夫呢，凡夫的眼就好像在暗中不能见物。那么佛眼呢，在任何的境界呢，都能够明见万法。所以学习佛法呢，就好像得到佛的眼一样，能见万法的实相。所以称佛所说的法呢，是如来妙正法眼。如来说已，能证奉持，令得随转；能证防护，令不毁灭。是名护持，令得久住。如来说已，就是佛为了所化的友情呢，说了这一切法以后呢，能证奉持，令得随转，就是要友情就应该要信受奉行的意思。奉呢，就是接受了佛法；持呢，就是佛说了法以后呢，我们接受了这个佛法以后呢，我们还要遵守佛法的教戒。令得随转呢，就是遵守佛法的教戒去依法修行的意思。那么这个是菩萨自己的修行。那么菩萨呢，自己修行以外呢，还要教导所化的友情也要依法修行。所以说能证奉持，令得随转；能证防护，令不毁灭。那么有这个邪见的友情呢，想要破坏佛法，那么菩萨要能够破斥他的邪见，来防护正法，使正法不被邪法毁灭。是名护持，令得久住。那么依法修行，破斥邪见，菩萨做这两样事情呢，就是护持正法，令正法能够久住。若以如来所说法教相似文句，于诸经中安置未经，于诸律中安置未律，如是名为相似正法。此有多种，凡不具述，如涉事分事。临本99卷15页。那么请看讲义27的第一项相似正法。我们把这个相似正法的文呢都引来，好，把它解释一遍。 云何名为相似正法？提问，什么是相似正法呢？为略有二种相似正法，一四教正法，二四行正法。这个相似正法呢，大约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呢，是就是呢四教正法，在佛教的正理上面呢说相似法，来问乱佛教的义理。那么第二类呢，是依法修行上面说相似法。若于非法生是法想，显示非法以为是法，令他于中生正法想，如是教法，实故地故非是正法，而复相似正法显现，是故名为四教正法。若于非法生是法想，就是这位友情呢，他误解了佛法了，将不符合正法的道理呢，以为是佛法的正理。现在这个你到外面的书局去，有很多的书籍，佛法的书籍，那么还有很多人开这个工作室啊，领导大家修行或讲一些道理，那他们里头有的也会讲心法啊，也讲爱，那么有一些出家人或居士读了以后呢，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佛法的唯识学，因为他也讲心法嘛。那么讲爱呢，就觉得说这个是在讲佛法的慈悲，那其实不是，只是相近跟相似而已。那么因为呢平常没有好好的学习正法，所以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正法，那么对于相似于佛法的非法呢，就不能判断，就升起了是正法的妄想，有这些错误。显示非法以为是法，令他于中生正法想，那么自己误解以外呢，还要向他人传播非法，将非正法讲成是正法。那么向他学习的人呢，也就错误的将非正法当作正法了。我们这个电视有这个佛教台，播放这个法师还有居士们讲法。可他有播放呢，电视台就没有什么呢，没有一个审查的机制。所以没有人审查他们讲的法是正法还是非法。所以其中有的是讲正法的，也有讲非法的。可是听法的人呢，以为这是佛教台播的呢，就一定是正法，就以为自己学到了正法，那结果不一定。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个什么电视台买个时段来播放你讲的佛法，好，所以有这个过失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听佛教台的这个讲法呢，好，要稍微抉择一下。如是教法，实故地故非是正法。如是教法呢，就是指这个非法的教法。实故，实就是指诸法的真实相。这个非法的教法呢，你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分辨这些教法，它是不是正法。地故，地就是圣人智慧所证，你要从圣人智慧所证的来判断这些教法是不是正法。非是正法，那么这些相似正法呢，从诸法的实相来讲，从圣人的智慧来讲呢，它都不是正法，它都不是正法。所以说如是教法，实故地故非是正法。那么这里就说明了，要判断是不是正法，要看它是不是符合诸法的实相，是不是被圣人的智慧所认可，来决定它是不是正法。而不是呢，你学习了这些法呢，你会不会变得比较有钱，你的家庭环境会不会变得比较好，是不是学了这个法以后呢，能够让我的身体变得比较健康，或者学了这些道理以后呢，让我变得比较谦虚有礼，家庭是不是比较和乐，来判断它是不是正法。不是，佛法讲的不是这么回事。佛法讲的是离苦得乐，从生死的流转中呢解脱出来，这是佛法要教导我们的。而复相似正法显现，可是这些非法的教法呢，却伪装成正法向众生传播，是故名为四教正法。相似，说是相似呢，就不是真的了。那么这些混淆教理的教法呢，就称为四教正法。若广为他如是宣说，令他受学，意志修行， 妄起法想，习诸邪行，而自骄慢，称言我能修是正行，应知是名四行正法。若广为他如是宣说，令他受学，亦自修行。那么这位友情呢，他自己呢以非法为正法，他还广泛的呢为他人宣扬解说四教正法，并且呢令他收学受学啊，使令听他说法的人呢都要依他教的这个非法呢来修学，依自修行啊。他为了摄受这些徒众呢，他自己也依着这个非法来修行啊，妄起法想，习诸邪行，而自骄慢，称言我能修是正行。妄呢就是错误的意思，那么他们错将呢这个非法当正法想，并且依着非法呢而练习修行，这个叫做习诸邪行。学习正法呢是为了要解脱生死苦啊，那么依这个非法修行呢并不能够解脱生死苦，而且还会更增加生死的流转苦，所以称它为邪行。而自骄慢，依着正法修行呢就会渐渐的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呢扶住，好，然后把它消灭。所以人的心呢没有了烦恼了，相应呢就会变得调柔。那么依非法修行呢，它会增长贪嗔痴的三毒烦恼，所以会升起骄慢心，称言我能修是正行。那么依佛法正修，消灭了我执呢，就不会升起有使我在修行的想法，也不会认为有实法可以修行。那么外道修这个邪行呢，就认为有真实的我，有真实的修行的方法，所以他升起骄慢心说我能修是正行，有一个我能够修什么，修这个实有的正行，他做这样的说法。这个杂案经里头呢说了一个事情，就有一次阿难尊者向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就请教说，好，舍利弗尊者，请问你这一天呢是怎么度过的？那么舍利弗尊者就说呢，他说我整天呢都是在各种的禅定当中呢度过。那么我在这些禅定当中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是无我的。他说呢，我在禅定当中变幻的时候呢，我没有我正在入定，我已经入定，我正在出定的这种想法。因为什么？无我。所以他没有认为说有一个我正在入定，有一个我正在定中，有一个我现在要出定了，他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你修习正法的时候呢，你那个我执去除了，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你依着邪法修行的人呢，他越修什么骄慢心越强，他就说什么我能修是正法，我这个法是最好的，就起了这种分别。应知是名四行正法，那么修习邪行呢以为是正行呢，所以称为四行正法。为广宣说相似正法，复说中间，温陀难曰：初法等五种，次根等诸见，非处恶作等，后报恶戒等。这个温陀难就是集师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讲相似正法的这些文呢都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跟大众宣讲，收集起来然后向大众施，布施给大众宣讲，叫集师。那么略说两种相似正法以后呢，现在下面再广说相似正法。那这些相似正法集合起来可以分成四大类啊，所以就以这个温陀难的偈颂说明呢四种相似正法。第一种呢就是法等五种，可以说初法等五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根等诸见，可以说次根等诸见。那第三种呢就是讲非处勿作等。第四种呢讲报恶戒等。法等五种，那么第一类是在宣说法义上的五种相似正法。我们看第一种，一，诸以如来所说 法教相似文句，于诸经中安置未经，于诸律中安置未律，如是名为相似正法。这是第一种相似正法。诸以如来所说法教相似文句，那么佛法中常常说无常、苦、空、无我，还讲阿罗汉、菩萨、佛这些假名。那么外道呢，他也利用佛法中的这些名字来安立他的相似正法。于诸经中安置未经，那么外道就以佛法的名词呢来说明他们的教义啊，假作是佛所说的经典，或者是呢更改了佛经的经文，添加或者减少呢佛经的文句，那么这些都是未经，或者是呢故意错解佛经的教义来混乱佛法。譬如说台湾的一贯道，他解释金刚经的时候呢，他就用天地人三才来解释金刚经，好，你去看他的解释，用天地人三才来解释金刚经，完全不是佛法里解释金刚经的意思。那么也有的人呢用精气神来解说佛法，也有这个。那么也有的讲说啊，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啊，就能解决你的一切病苦啊，你的一切问题啊，只要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好了。这些都是未经啊，都是未经。我看这个明朝莲池大师啊，他那个写的《竹窗随笔》，就说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呢，说是未经。这个莲池大师讲，他说这是未经。那么他说这个，就是别人问他说，那这个讲未经也没什么不好啊，讲孝顺嘛。他说这个不是好事，他说孝顺是好事啊，但是呢，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经文呢，比理啊，就是非常的粗俗啊，非常的粗俗。那外道呢，如果见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呢，就会讲。哦，你们佛教的释迦牟尼佛讲话这么粗俗啊，所以呢外道就不会去学习什么，不会去尊重我们的三藏。那么我们内法的佛教徒呢，见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呢，就会生疑，说佛怎么讲这么粗俗的话，那佛法是不是正法，就会生疑。所以他说呢，这个害多于利，所以呢他不同意流传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是莲池大师讲的。那这个呢，如果照他这样讲，那这个就是未经。于诸律中安置未律，对于戒律呢，这外道也予以增减或者误解。戒律里头呢有开遮持犯，那么呢你受戒也呢，你要把这个戒律学习明白啊，依这个开遮持犯来持什么，来持戒，不是照文字啊就不可改变，不是这么回事的。但是呢开遮持犯要符合佛法，所以要学，受了戒以后要学戒。譬如说这个酒戒，酒不可以喝，但是如果你因为治病的需求经过正当的程序，那么是可以用酒来做药的，不是绝对不可以用的。所以如果病了需要用酒，那么呢你不去用，那么也是有过失的，这个也有过失。所以佛法里开遮持犯，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你照着他的方法来做。那么在第一次佛入涅槃以后呢，第一次集结大会的时候呢，那么在集结大会中呢，阿难尊者呢就传达了佛的遗命啊，说佛说呢，小小戒可以舍，可是呢，大家大众就问了说，那什么是小小戒啊？就阿难说，忘了向佛问，没问这件事情。那大家就讨论什么是小小戒。那么在这个集结大会中讨论呢，大家的意见就不一样啊，不一样了。那么因为这样不一样呢，这个大迦舍尊者呢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若佛所不治不应妄治啊，这个戒律如果佛没有制定的话呢，以后 不可以随意增加上去。若以智者不得有为，那么佛已经制定了这个戒律呢，你就不能够违背这个戒律。如佛所教，应谨学之。应该如佛所教导的，我们的这些戒律呢，要谨慎的学习这个戒法。那么因为大家舍尊者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所以我们现在的戒律呢就没有再有增减，这样子。可是呢，这样子也会产生问题，因为什么？一切法无常，随着这个世间的变换，那你这个戒律没有办法增减呢，慢慢就有很多戒律不能够适应世间的状态了。但是你说如果让它变换呢，让它变换的话呢，谁来决定这个戒的变换是不是符合正法，这也是有问题。所以佛在还是好。那譬如说怎么样呢，我们提一个问题，酒不可以喝，那我请问各位，香烟可不可以抽？佛法里面讲香烟不可以抽，对不对？那佛已经，佛所不治不应妄治，佛没说香烟不可以抽，所以你不能妄治，那就是香烟可以抽了。你不要笑，藏传南传有抽香烟的，他说佛没治。可是你如果解释说酒戒这个对身体能够产生不好影响的不应该用，那么把它推广，那么就说所以香烟也不能抽，那么解释又不一样。那如果说香烟能抽，那再问，以前在70年代这个嬉皮流行的时候，吃迷幻药，那迷幻药能不能吃？佛没治嘛。那佛没治，如果说可以用的话，那迷幻药就能吃了。那以前很多嬉皮他们所谓学习禅宗然后证悟的佛法境界，都是什么吃迷幻药得来的，对，这也有问题。那现在又有问题。美国现在科罗拉多州已经什么通过大麻合法化。那如果现在通过越来越多，以后美国合法以后，我看我们台湾也会跟着美国以后要合法。那大麻合法化能不能用？大麻抽了以后会什么？会有一些副作用，那能不能用？那如果出家人天天抽大麻，这个是像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以后会产生的问题，以后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说于诸律中安置未律，如是名为相似正法。那么这些假借佛法的名字安立非佛法正义的经律论，都是相似正法，这是第一种。二，又由增益或损减见，增益虚事，损减实事，由此方便于无常等种种义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如是如是自他习行，如是义名相似正法。又由增益或损减见，这个是学习佛法的人呢，未能得正见，升起了增益见或者损减见。增益虚事，虚事呢就是这个没有体性的虚假的事情呢叫做虚事。那么认为没有体性的法有自体性，这个叫做增益虚事。那么譬如这个遍计所知性的假说自性是没有真实自性的，而你呢认为它是诸法的真实自性，这个就是增益虚事。我们前面讲解很多了。损减实事，实事呢就是有自体性的事，就是这个依他起跟缘成实。那么将有自相的法误认为没有自相，是损减实事。譬如由这个阿赖耶识中种子所变现的依他起法及诸法实相的缘成实性真如，它是有自相的，那么误认为它是无自相法，那么就是损减实事了，就是恶取空了。由此方便，那么由此增益虚事跟损减实事为方便，于无常等种种义门广为他人宣说开示，他也为别人讲法也讲无常等种种义门，就是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有受皆苦等佛法中可以解脱生死的法门，这就是种种义门。那么这个友情呢也广泛的为他人宣扬这些法门，可是在他讲解当中呢，增益虚事，损减实事，错误的解说了佛法的正义。 啊，譬如他这样，他说啊，一切法是无常的啊，为什么一切法无常呢？说一切法都是由极为聚集而成的，所以它是无常的啊，所以一切法都没有什么真实相。那么这样子呢，他就争议了什么呢？实有极为。所以他也讲无常，但是呢，他争议了实有的极为。还有人讲呢，说啊，一切法都是由业力所生的，那么这个业力是真实不变的，就把业力争议了，争议为什么实有了？好，这也是争议之。那么还有人讲呢，说啊，什么叫友情呢？什么叫人呢？好，就是友情只是一堆什么基本的物质元素组合而成而已。啊，那么由于这个物质的变化呢，升起的作用呢，也就升起了新的幻觉。啊，那么等到友情死了以后呢，尘归尘，土归土，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是无我的。啊，他这样解释无我，那么这个就是损减值了。啊，这个就是损减值了。所以他也这样讲，无常、苦、空、无我，但是呢，是以错误的方法在讲解。如是如是，自他悉心。那么这个友情呢，还领导他人啊，这样的争议损减值来修行，如是义名，相似正法。虽然也说无常、无我等等的义门，其中却常有争议值跟损减值的邪见啊。那么这个样子也是相似正法。所以你们前面学习了什么是正法以后，你们要自己要能判断啊，出去听别人讲，你要能判断啊，他有没有争议值，有没有损减值。三，又于宣说卜特伽罗所有经典，写取分别说有真实卜特伽罗，如是义名，相似正法。又于宣说卜特伽罗所有经典啊，卜特伽罗呢，就是翻成中文就叫做硕取趣，就是说友情呢贪爱这个生命，所以呢一生一生的硕硕的在五趣中取得生命体，而生死流转。那么他这样子取得生命体呢，在生死中流转，他没有厌倦，没有满足，还是希望继续的取得未来生的生命体。好，这个就叫做卜特伽罗。那么佛在一些经典中呵斥卜特伽罗的见解，写取分别说有真实卜特伽罗。那这个友情心中误解了佛法，所以呢说叫做写取分别。佛说卜特伽罗呢，只是在五蕴的和合生命体上面安立了一个假名，来全表友情在生死中流转不绝，没有厌足，那么安立叫做卜特伽罗这个名字。可是他认为佛既然假说有卜特伽罗，那么就是有什么，有一个真实不变有主宰性的自体叫做卜特伽罗在生死中流转，所以他或者是在五蕴法上面执着有真实的卜特伽罗，或者执着离开五蕴法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卜特伽罗，说有真实的卜特伽罗。这个我们在讲义一的时候呢，有曾经有解释，有详细解释过。如是义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子也是相似正法。有的人说什么真神不灭啊，这个真神呢就是什么灵魂呢，在生死中流转，它不会灭的。那这样子的讲法呢，也就是相似正法。四，又于种种假有法中宣说开示为实有性，如是义名，相似正法。又于种种假有法中啊，假有法略有六种。第一种就是聚集假有，第二种是因假有，第三种是果假有啊，第四种是所行假有，那第五种是分位假有，第六种是观待假有。那么第一种聚集假有呢，就是为了随顺世间言说，使世间人容易了解，所以呢在五蕴和合的生命体上面呢，假安立了我啊，或者是友情，或者卜特伽罗等等的名字，那么众生呢便能够圆明其想，升起了我想、友情想。那么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呢，便能在友情的心中显示无蕴生命体的意象，那么这个是聚集假有，在这个聚集体无蕴的聚集体上面呢，给它安立假名，这是聚集假有。 那么第二种因假有，因假有这个因呢，就是说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那么这个种子呢，在阿赖耶识中藏在那边呢，等到未来因缘和合了，它就可以升起现行法。那么现行法在正在显现的时候呢，称为实有，这个是真实有。那么种子呢，现在呢还没有升起现行法，还在阿赖耶识中呢藏在那边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升起现行，所以这个时候种子本身呢不是实有，但是种子未来可以升起现行变成实有，所以称为种子就称为因假有，它是因，然后它现在是假有，以后能够升起实有，现在还没有是实有，所以它是假有。那么第三种是果假有，果假有的果呢，就是说则灭无为，则就是选择的则，灭就是灭地的灭，无为就是无为法的无为。这个则呢，就是减则的意思。减则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智慧的力量呢，能够减则事物的道理。灭呢，就是灭地，就是灭地。那什么叫则灭无为呢？就是依照无分别智的减则力，能够断烦恼，显示出灭地来，那么叫做则灭。则就是无分别智的减则力嘛，哈。那么能够断掉烦恼以后呢，显示出灭地来，叫做则灭。那这个则灭是什么？是我们修习圣道的果，所以叫做果假有，所以不可以说它没有啊，因为我们修习圣道，最后得到什么？得到灭地，所以不可以说它是没有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它是实有，因为什么？因为则灭只是依止断灭了一切烦恼。那么未来呢？现在烦恼法既然断灭了，种子都被消灭了。那么未来烦恼法不会再升起，所以安立了一个假名叫做则灭无为，并不是说你把烦恼灭掉以后呢，就升起一个法称为什么？称为烦恼不生法，不是，只是烦恼灭掉了，烦恼不会再升起，这个时候安立一个假名叫它则灭无为，所以它是假有。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你修圣道到最后有个果出现，你不能说这个果是没有的，所以说它是有。但是呢，这个果是什么？是烦恼不再升起，并不是有一个法升起。好，这个叫做则灭无为，称为果假有。第四个所行假有，这个是说过去法成为现在当下一念心的所行境界，就是说你现在去回忆过去法，过去的事情，那么过去法已经泄灭了，所以它的字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心意念的力量使它显现一个影像在心中，所以显现的这个影像呢，这个过去法呢已经不是实有的了，所以而是假有的。譬如说现在我们当下，现在你回想，哎，你昨天吃水饺，你把那个水饺想在你的心中，这个水饺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你吃掉不存在了，可是这个水饺的影像显现在心中，那么这个水饺的影像叫做所行假有，所行的境界假有，因为它字体已经不存在了。第五个叫做分位假有，就是讲的不相应行法了，生住老等，这些不相应行法就是在有为法不同的分位上面假立为有，所以是假有。如果离开了他所依止的有为法，他本身并没有独立的自体性。我们举个例子说，无常，无常是什么？是假有的。为什么呢？无常是说有为法在变异中没有常性，所以你假立一个名字叫做无常，并不是有个法叫无常，并不是离开了有为法之外另有一法有个自体性称作无常。所以呢，无常，我们讲气世间无常呢，就是在我们所依住的气世间的变异上面安立了尘住坏空四相，这个叫气世间无常。那我们讲有情世间无常呢，就是在有情的生命体的变异上面安立了生老病死四相无常。那么心念无常呢，就是在心念相续的变异中呢安立了生住意灭四相。那么这些都是分位假有， 它都是依止了一个有违法的变异而安立出来的名相，这个叫做分位假有。那第六个观待假有，观待假有就说的呢，就是虚空跟这个非则灭。非则灭就是刚刚讲则灭上面加一个是非的非，非则灭无为。虚空呢是观待色法而假安立的，在这个某处上面没有色法，假安立为虚空，并不是在无有色法所显示法之外另外有个实体法叫做虚空，所以它是假有法。那么非则灭无为呢，前面则灭无为是由智慧的力量灭除了烦恼，由于烦恼不再升起而显现出来的无为法叫做则灭无为。那么非则灭呢，是说这个法由于缺乏助缘，没有助缘，因缘不合合，这个法就不能升起，这个有为法不能生，所显现的无为法。它不是由于什么前面则灭无为由 智慧力的减则灭除了烦恼的境界，不是，它是因为什么助缘缺乏，所以呢称为非则灭无为。它是观待缺乏助缘，所以诸行不生而安立了非则灭无为。就是说呢，圣人本来圣人是凡夫的，但是成就了圣道以后呢，凡夫的性质烦恼就不会再升起，由于缘缺而不生。好，那么观待凡夫性得到凡夫性不生呢，叫做非则灭。比如说你得到出果圣人，出果圣人不再去三恶道了，但是不是说出果圣人的阿赖耶识中没有三恶道的种子，三恶道的种子还是在什么等流种子还是在他的阿赖耶识里头有的，但是呢缘缺，他不会再造作什么这些恶业，让三恶道的因缘成熟，同时呢他不再给他爱水，所以呢这些没有办法什么因缘合再升起，由于缘缺所以呢不再升起，那么就叫做非则灭无为，并不是说把三恶道的种子灭光了，没有，还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这个是《依学师地论》100卷啊，解说假有法。那如果将这些假有法作为实有的话呢，那么这也是相似正法，这也是相似正法。五，又于远离一切细论，究竟涅槃，分别为有或为非有，说为有性或非有性，如是亦为相似正法。又于远离一切细论，究竟涅槃，这个涅槃呢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涅槃里面呢是没有虚妄分别心的，所以说心行灭处，涅槃中是没有言说的，所以说言语道断，远离一切没有毅力的细论，所以说远离一切细论，究竟涅槃。分别为有或为非有，但是呢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呢就依着有为法来分别涅槃，说哎，这个涅槃中呢，涅槃里头是有色呢还是没有色呢，有没有色法的存在呢，涅槃中是有心呢还是没有心呢，他做这些虚妄分别。说为有性或非有性，这个是凡夫依着虚妄分别心来分别无为法，分别这个涅槃是实有自性呢还是涅槃是实无自性呢，他做这样的分别，如是亦为相似佛法。那么凡夫的这些分别都是依辩计所执的假说自性所安立的，都是属于细论所涉属的，所以说是相似佛法。诶，那你说那佛法里头也讲涅槃有没有啊？那么佛法里头呢安立涅槃呢是依着佛所证悟的诸法实相所安立的。那么在离言自性上面呢假立言说，建立道理即成真实，那么众生学习了道理即成真实呢，就能够破解众生执有执无的妄见。所以为了防止众生堕入恶取空，安立离言自性为有，为了防止众生堕入实有，安立假说自性是无。所以道理即成真实不是凡夫虚妄分别的细论，是属于如理作义所摄。所以这个佛法里也安立，但是呢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证入圣道，证入实相，这样子安立，所以它不是叫做相似佛法。那么凡夫的虚妄分别呢是在细论上面安立，所以呢是相似佛法。 这个杂阿含经呢说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舍利佛问大迦舍尊者说，请问尊者，如来死了以后呢，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还是既存在又不存在？还是如来死了以后呢，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就问大迦舍尊者。那么大迦舍尊者就回答说，世尊不说这些。你提出这个问题呢，世尊不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这些东西呢，既无利益，也不属于根本的梵行。因为呢，你这样的如来死后是存在不存在，你去这样思维呢，不会导致什么？导致你离染污，不会导致离染，不会导致你离欲，不会呢让你得到灭谛，不会让你的心能够安稳，不会让你得到正确的智慧，不会让你觉悟，也不会得到涅槃。所以呢，你刚刚问的这些事是没有义利的戏论。那么舍利弗尊者就问了，那么世尊说些什么呢？大迦舍尊者就回答，世尊说，这是苦，这是苦集，这是苦灭与灭苦之道，就是讲苦集灭道四圣谛了。因为讲四圣谛呢，会带来利益。四圣谛是属于根本的梵行，因为修学四圣谛会导致我们离开生死的杂染，离开对世间的欲望，能够得到灭谛，能够得到安稳，能够得到正确的智慧，能够觉悟，能够得到涅槃。所以呢，不要在涅槃上面呢讲它有还是无，非有非无这些，以一个佛法的教导来思维，不要自己去思维这些事情，自己随便乱想是不好的。那么这个是呢法等五种讲解完毕，下面讲根等诸见，这是第二类，在诸根及见上说明相似正法。一，又有一类普特迦罗作如是说，世尊宣誓称扬赞叹密护根门，由是因缘宁不是色，乃至于法不以意思，而不细念观世众色，乃至以意思为诸法，如是意名相似正法。那么又有一类普特迦罗呢作如是说，有一类友情这样说了，世尊宣誓称扬赞叹密护根门，他听闻佛说比丘要密护根门。那么佛说密护根门呢，是要比丘从闻法思维修习的增上力得到正念，并且不间断的细心的呢修习加行来防护这个正念，就经常要去闻法思维修习这个正念，使这个正念的力量加强，使这个心能够不忘失这个正念，不忘失以后呢就能认识正念在心里，以这个正念来制服色声香味触法的欲望，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所以世尊说密护根本是这个意思，由是因缘宁不是色，乃至于法不以意思。可是这一类友情呢误解了佛的意思，从听闻佛说密护根门的因缘呢就升起了错误的寻思，他以为佛说密护根门呢就是要六根不对六尘境，所以他宁不是色，宁愿他的眼根呢不见色尘，就是看到漂亮女孩子，不要去看她，把眼睛闭起来，不是这么回事啊。乃至于法不以意思，乃至就是指耳根不闻声尘，鼻根不嗅香尘等等，到了意根不思维法尘。他用这种方法，那不就是瞎子聋子吗？而不细念观世众色，乃至以意思维诸法。不细念的念呢，就是从闻思修所得的正念。我们前面讲，从闻法思维以后得到这个正念。那么密护根门是说，当这个眼根去观视众色的时候呢，你的心中意识里头系有正念，所以你能够不取其相，不取随好。那么不取其相呢，就是眼睛在见到这个色尘的时候呢，你不取着这个色尘为实有相。不取随好呢，是眼识呢无间所起的分别意识呢 不与眼睛眼根所取的色生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么眼根去对到色尘是如此，其余五根对于他们的沉浸也是如此，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所以说乃至以意思为诸法。所以你见到你在外面你见到女人，好，你修不净观，你见到女人你第一个就是什么？不净。一见到就是不净，然后就停了，不取其相，然后后面就不取随好了，你停止就不取随好了。好，你见到这女人，哎，你说，哎，很庄严，长得不错，好，很庄严就已经什么取相了。好，再讲，哎呀，她哪里长得好，就什么取随好了。啊，这个时候你的不净观就已经失败了，就已经失败了。所以要细念这个正念，好，你修不净观，这个不净观就是你的正念，你一见到就是什么死事，好，不净正念就上来了，不会跑掉。所以要练习。那么这一类友情呢，宁可六根不对六尘，而不是修习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呢，心系正念，如是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错解密护根门呢，就是相似正法，就是相似正法。二，又闻世尊宣誓称叹，简净而住，便作誓言：宁无旧辙，不测量他；于应悔者而不呵悔，于应赞者亦不称赞，而不有所呵悔称赞，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世尊宣誓称叹，简净而住。那么这一类的友情听闻佛说比丘应该要简净而住，简呢就是简择，就是思维审定这个法义，也就是要修观，修观行。净呢是明净，就是修止。佛说呢简净而住呢，就是啊，比丘应该要勤修止观，勤修止观呢要注意你的内心，不要被外境所祸乱的，这个是简净而住。那么简净而住呢，也可以简单的解说呢，就是你要简单安静的生活，也可以这样解释。便作誓言：宁无旧辙，不测量他。旧辙就是看到别人有过失而责备他，叫旧辙。那么这一类比丘呢，就曲解了佛意，不管外境，看到别人的行为呢，也不要去分别对错，不要去责备他或者称赞他，那么就说这个叫做宁无旧辙，不测量他，不去衡量他人的功德与过失。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外境我都外面都不管了。于应悔者而不呵悔，如果见到其他的比丘呢有违犯戒律的行为，他也不在结魔中呢举他的罪，不予以呵责悔斥。于应赞者而不称赞，见到其他比丘有真实的功德呢，他也不予以称赞，他也不称赞，而不有所呵悔称赞。那么这类比丘误解佛说简净而住的意义，所以他不再呵悔恶行，也不称赞善行。那么这样以后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是非不分了。那一个僧团如果是非不分的话呢，那么这个僧团就混乱，僧团就混乱，僧团就会灭亡。如是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也是相似正法。所以我们友情就是这个样子，两边跑，说这边不对就跑到那一个极端，说那边不对呢又跑到这一个极端，总是要走极端。所以法师讲法也是很难，心情也是相当矛盾，有时候看到不如法的思想跟行为，看到的话要不要说出来呢？看到各位有不如理的行为思想，要不要跟你们说呢？说吗？好像找各位的麻烦，不说吗？又好像没有尽到责任，是不是？那么你说了吗？很多人又不能够接受你诚心的教导，后面还要给你来一下，你做法师也很辛苦嘛。想到以前师父在台湾讲经， 有一次师父讲解到念佛三昧，师父就讲解念佛三昧是怎么样，然后呢就有评论到古德的解说，说有错，念佛三昧应该是这样，那古德说错了，那这就得罪居士了，因为他们那个团体就是专门念佛嘛，对吧？那古德说我们讲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然后你怎么说不是，居士不能接受，就有的居士说明天就停办，不准讲了，就不准讲。那个主办人就来找师父商量，那么师父呢为了让他们的法会圆满，为了安抚居士呢，所以第二天讲课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道歉，说那我可能有讲错的地方，跟大家道歉。所以这法师讲经也很辛苦，对吧？居士不接受还要道歉。然后回到佛学院以后呢，那师父就引经据典呢，就把这个佛说的念佛三昧写了一篇文章，登到法云杂志上面，讲解什么是正确的念佛三昧。做这个事情，就说我虽然在当场跟你们道歉，但是我讲的并没有错，经典里是这样讲念佛三昧的，不是照那位古德讲的来驳斥这件事情。可是呢当场的时候呢，为了让法会圆满，师父呢跟大众道歉。所以你们说做法是怎么做比较好？很辛苦啊。好，看第三项。又闻世尊宣誓称叹，和气软语，便作誓言，受默然戒，都无言说，唯极善哉，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世尊宣誓称叹，和气软语，这一类友情听佛说，佛说呢对人说话的时候呢态度要柔和，所说的话要适合人情，不要用粗恶语。我这样讲，便作誓言，受默然戒，都无言说，唯极善哉。那这一类友情觉得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因为呢有时候会说粗恶语，脾气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说粗恶语，不容易做到，就说那这样子吧，我就受默然戒吧，不管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不回答，我也不向别人说话，这样子呢我就不会说粗恶语了，这样子是最极善哉，真是太好了，我真聪明，真是好。如是一名相似正法，佛说和气软语，是要大家修行调柔自心，心调柔了，由心所发的身与业呢也会调柔，就不会呢说粗恶语了，就和气软语了，而不是呢不要说话，比丘有教化众生的责任，不说话便不能够以法语来教化众生，所以说呢受默然戒，都无言说呢是相似正法。那这个涅槃经说呢，诸佛常软语，为众故说粗，粗语即软语，皆归第一义。佛为了调伏刚强众生，有的时候呢也说粗语，佛平常说软语，但是呢要调伏刚强众生的时候呢，有时候讲的话也是很强烈的，说粗语。那为众生说法主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佛法是要让众生归于第一义地，言语是个方便，说软语说粗语都是为了众生能够学习佛法，调柔，然后呢得到第一，证得第一义地的方便。所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呢，就可以回答我们前面刚刚提出来的这个法师的问题，要不要说法的问题。如果为了让众生归于第一义地，还是要指出法师或者居士们不合理的思维跟行为。那么在举出的时候当下可能不圆满，因为人都有点自尊心嘛，你讲他当然会不高兴，但是呢你讲他听了以后呢，在他阿赖耶识中熏习了一个正确的种子，那这个正确的种子以后因缘和合了就会产生作用，所以还是要讲。四，又闻世尊宣誓称叹，节量衣食，变作誓言，断食而住，露体而行，最为妙善，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世尊宣誓称叹，节量衣食，这一类友情听闻佛说要节量衣食，佛指比丘呢是三衣一钵，不得多蓄，防止贪心，所以要节量衣。那么佛又说呢要饮食之量，要节量食，因为追求饮食呢有许多的过患， 这个在《瑜伽师地论》第23卷《瑜伽资量》中呢，有讲解这些过患啊，你们可以去参考。变作誓言，断食而住，入体而行，最为妙善。那么这些有情天佛所说啊，要节量衣食，便曲解了佛意，走向极端了。他说要断食而住啊，他想，哎，不吃东西最为节省嘛，啊，所以我不吃了。露体而行，还不穿衣服，裸露身体，最省衣布，最省布，啊，他认为这个是最好最妙的修行，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啊，这样的做法呢，并不符合佛的意思，所以是相似正法。佛说节量是适量的意思，啊，饮食之量是要平等食，啊，非极少食，就是不是要你吃的很少，要够，也不是呢非极多食，不是要你吃的过多。非不宜食，不宜对身体不适宜的，对你修行有妨碍的东西不要吃。非不消食，不要吃了还没消化又跑去吃，啊，碰到喜欢吃的没消化又跑去吃。非染污食，不要用贪染心来吃东西。这个是饮食之量的意思。所以说到这里呢，就是各位居士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修行人是这样子，什么东西能吃不吃，这也是无常的，身体会有变化。啊，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吃，有的时候这东西呢不能吃了。你不要说拿来法师说，哦，那我不，这个我不要，你非给不可，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不对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身体不能吃嘛，吃了不能静坐，那你非拿给我吃不可。然后吃了不能静坐，你是有功德呢，还是没功德？啊，你是护我的法，是破我的法，对不对？所以我说，哎，这个东西不适合，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不适合啊，不要问，你就把它拿开就是了，好吧？那么叫非极多食，吃东西适量就好。哎，一个居士送一个，十个居士就是十个 ，OK？ 那不是这一个居士给吗？那你一个拿十个来，100个我怎么吃？对不对？那你拿了那么多来。我那边呢又没地方放，第二个呢我那边又不是经销处，对吧？我又不能拿去到处送人，很辛苦嘛，对不对？那到最后又得丢，那就是护持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啊，那就是你就拿开就好了啊，不要问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不要哦，那这个就辛苦了，哎。这个断食呢也是有功德的，好，我们这个吃饭还是有功德的。因为我们要一直修行的身体要靠饮食才能够健康而住，用这个身体才能够修集圣道获得解脱，所以要知量而食，不是不吃，也不是少吃，也不是多吃，也不是以贪心而吃，衣服也是适量保暖即可，不要太多，但是呢也不是呢不穿衣服裸体，不对。这个佛是讲比丘有三种，上等根性的比丘三衣一钵就够了，中等根性的比丘呢，三衣一钵不够呢，就可以呢，百衣食物，就是很多东西呢，你只续一样，你有需要只续一样，啊，譬如说你有个针筒，续一个针筒就好了，你不要拿了好几个，那么可以。那更下品根性的比丘呢，他就还准他续掌物，他比较怕冷，那么就让他多续一些。但是呢不要太多。那么佛以前让他呵斥这个裸心外道不知羞耻，就是这个裸心外道不穿衣服，在印度裸心外道不穿衣服的，佛又呵斥他不知羞耻。所以呢衣服还是要穿，要适量。但是呢穿衣服的时候呢也不要故意穿得破烂，看居士明天要来了，故意把破衣服穿出来，穿个袜子露个脚大脚趾母出来，到居士前面把脚伸一伸，意思是什么？我没袜子。你没袜子你就跟居士说我需要袜子，请他准备就是了，不要这样子来骗取信施，这样就不好。五，又闻世尊宣誓称叹离宣杂著习诸言说即以事业，变作誓言，弃手握具娴静极静闲居，无所修习，唯极美妙，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世尊宣誓称叹离宣杂著习诸言说即以事业，离宣那 么就是有些人爱跟大众谈论是吧世间的种种言论，比如说食论，怎么吃才健康，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因为人到了50岁以后40几岁以后呢都怕死，所以呢吃东西都要注意健康，所以讲怎么吃才健康，这叫食论啊。讲王论啊，谈论政治啊，政府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应该谁当选谁不选啊，这个王论。妙衣服论啊，谈这个流行的衣物啊，要买 Gucci 的是吧 ？Gucci， 哎，要买名牌包，哎，怎么穿搭配才好看？这个妙衣服论啊。哎，师姐，你这个紫色围巾跟紫色的衣服搭很搭哦，啊，这个就是妙衣服论。淫女相论啊，就是谈什么？谈明星八卦，啊，这些。某某明星怎么样怎么样的，哇，这个要看星星，最近不是韩剧很流行吗，谈明星八卦，千颂伊吧，是不是穿什么衣服怎么样的，我们要去买，这个阳淫女相论，这些言论呢对修行没有毅力，对修行没有毅力的，可是呢谈说起来很有意思，所以一谈起来呢就不能停，然后怎么样呢就虚度时光，所以要呢远离这些言论，叫做离喧。然后呢还要离杂住，和其他人杂住呢，杂住在一起呢便会谈论世间相应的见闻跟受用事，那么这些都是些散乱的境界，或者是想要某某大德来访，见面以后呢就谈些什么呢，谈些教界的见闻，某某法师又收了弟子了，某某法师又盖了大庙了，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然后呢不欲别离，就耽误了修行。或者是共住者呢有邪知邪见，那你跟他共住呢就容易受他的影响。还有呢共住者不修行，他不修行呢你想修行呢他就会打扰你的修行，因为他要找人谈话，就会打扰你的修行，所以要远离杂住，要远离杂住。那么师父也曾经告诫呢，就说你如果想修行，那么这个邪知见的人呢跟不修行的人呢是不能共住的。这个法句经呢暗语品里头就有一句叫做与愚居苦，和这个愚痴的人呢共同居住呢是苦的事，所以宁可独居呢也不要跟愚痴的人共住，尤其呢不可以跟一群愚痴的人共住。这个大家舍尊者呢，有一度呢就跟两个沙弥共住，那么其中一个沙弥就愚痴，他出去呢托钵乞食呢，那么居士们有听说大家舍尊者生病了，所以就准备了特别好的饮食，请他带回去给大家舍尊者吃来治病。他走到半路呢，一看这么好的饮食，就给他偷吃掉了，就把他吃光了。那回去以后呢就没有，那居士见到大家舍尊者就说啊，请问你有没有吃呢？大家舍尊者说没吃啊。这样，那就大家的人就问这个沙弥，沙弥就承认他吃了，那大家的人就呵斥他不可以这么做，这样做不对的，偷吃别人的东西不对。那这个沙弥就很生气，因为愚痴啊，就很生气。过几天大家的人出去乞食，他很生气，大家的人不在，那一气之下呢，就把金色里的东西都砸了。然后呢，越想越气呢，一把火呢，把金色给烧了，就烧了。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么佛呢就有人来呢就跟佛讲了这件事情，那么佛就说呢，我看大家舍尊者还是独居比较好，也不要跟这个呢不要跟这个愚人呢共住，佛这么讲。所以离杂住，习诸言说，就是不要谈论没有毅力的言论，要谈论法义跟修行的方法，即以事业是习诸事业，不要去做跟修行无关的事业，不做不能利益大众的事情。变作誓言，弃舍卧具，极尽闲居，无所休息，为极美妙。弃舍卧具，这个修行人在坐卧的时候呢都会使用卧具，免得衣服弄脏了。那么为了防止贪心呢，都取这个比较差的卧具，叫做边际卧具，就是比较差的卧具，防止贪心。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敷这个杂草作为卧具， 那么这个杂草覆了卧具以后呢，他也不会常常的起来把这个杂草又翻一翻修，好，不会做这个，也不会常常重新铺设卧具。那这个人呢，他不是这样做，他根本弃舍了卧具，好，不再铺设了，不用卧具了。闲静啊，极静闲居，好，他找个极静处，好，安闲的居住在那边，好，远离言谈及共住。佛说不要谈论无意义的言论。但是应该要听闻佛法的正论，要讨论佛法的正论。佛做共住的时候呢，不要散心杂话，不是不要跟善友共住，好，如果有善友要跟善友共住。所以呢，这个闲呢，好，我们常常说闲道人，这个闲呢是心中没有烦恼，安闲，不是每天没有事情做混日子，好，混日子不是佛法。无所修习，佛说习诸事业，好，是不做跟修行没有关的事业，不是连修行的事业都不做了，为极美妙。他认为闲居不修行，好，是最好的方便。如是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个也是误解佛意的相似正法。六，又闻佛说，心将导世间，心营造一切，随心所生起，皆自在而转。于如是等诸经意趣不如实之，或有一类由恶取直作如是言，唯有一事持留生死，无二无别，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佛说，心将导世间，心营造一切，随心所生起，皆自在而转。那么这一类有情听闻佛说呢，心将导世间，就是世间的一切行业呢，都是由心为主导而生起的，心营造一切。那么虽然是由心为主导升起的呢，所以身与意业呢都是以心为中心而营造出来的，叫心营造一切。随心所升起，皆自在而转。那么随顺心的善恶染净的升起呢，便自在的造作了善业跟恶业。那么以后一定会受到这个可爱跟不可爱的果报，叫做随心所升起，皆自在而转。这个法句经里的双药品，就讲心为法本，心尊心始，中心念恶，即言即行，罪恶自追，车立于彻，就是心为法本，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心尊心始，尊就是主的意思，由心做主，心始就是心产生作用，就是心来造作的意思。中心念恶，如果你的心里念的是恶，即言即行，而造作了恶的深夜跟雨夜呢，罪恶自追，那么就在你阿赖耶识中呢，熏染了罪恶的种子。车立于彻，就像车子啊，立就是车子开过去的意思，于彻呢就会留下痕迹啊，彻是车子留下的痕迹啊，车子开过去就会留下痕迹，所以罪恶恶业造了，它就会留下一个痕迹在那个地方。又讲心为法本，心尊心始，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如影随形，心是一切法的根本，由心主导，由心来造作。那么心中如果跟善念相应的话呢，还造作了善行跟善语，那么就会有福乐，未来就会有福乐来追随你，如影随形，就像你走的问题一样，影子一直是跟着你走的，你造作了就会有痕迹，凡谁走过必留痕迹，就是这个意思。于如是等诸经意趣不如实之，这一类柳情呢就不能如实解了佛说的经义，或有一类由恶取直作如是言，其中一类柳情呢由于有这个我的取直，就错解了经义。他说呢，唯有一事持留生死，无二无别，他执着有一个长而不变有主宰性的真实的心事，那么由这个心事造作诸业，所以在五趣中生死流转。那么只有这个常住的真心是唯一的真实，其他显现的眼耳鼻舌身意意识呢都是假象，所以说无二无别，如是一名相似正法。他那这样的想法，他还是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有一个真实的我在生死中流转，所以是相似正法。这是第六项。七，又闻佛许持戒士夫普特伽罗受百味食百千衣服 障道妙喻，摄此品类正受用时，亦不为障。或有一类，由恶取之，作如是言。世尊所说障道诸欲，若有习境，不足为障，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佛许持戒士夫，菩提伽罗受百味食、百千衣服，障道妙喻。这个士夫呢，跟菩提伽罗都是在有情的无蕴生命体上面安立了假名，全表如幻有情的存在。那么呢，持戒士夫菩提伽罗呢，就说他是持戒的，这个有情是持戒。那么这边讲的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受持比丘戒的有情。佛治比丘戒呢，那么比丘呢就应该远离色声香味触的妙五欲啊，因为呢贪着妙五欲呢，就会障碍修习圣道，并且呢比丘贪着这个妙五欲，会引起居士的畸形，好，所以称为障道妙欲。可是呢，佛却开许某一类的比丘受用百味食及百千衣服的妙欲，百味食就是让他们吃众多美味的饮食。百千衣服呢，就是让他们穿精美华丽轻软的衣物。那么为什么佛允许这一类的比丘受用众多的障道妙喻呢？摄此品类正受用时亦不为障。因为这一类比丘呢，受用妙五欲的时候呢，并不会障碍圣道，还会成为助道的因缘。佛是有许多比丘都是王族出家，或者是大富贵的长者的家族里出家。那这些人呢，在家的时候呢，享用荣华富贵习惯了。那么一出家以后呢，三衣一钵，吃穿都很简单，有时候偷钵偷不到呢，还没有东西吃。所以其中有一类比丘呢，他本来是可以成就圣道的，但是呢，因为从奢入俭难，从这个荣华富贵的家庭出家了以后呢，吃着很简单呢，让他没有办法调适这个生活，所以他没有办法专心的学道。所以佛因此开许他们享用在家的时候的食衣住行。那么这样子呢，他的生活呢，他就调适呢，他就能够专心的修学四圣地。那专心修学四圣地呢，等到得了圣道以后呢，他就自动的抛弃五欲了。得了圣道以后，他就会自动抛弃了。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比丘呢，就暂时的，佛就暂时的开许他受用妙喻。在那个时候呢，妙喻不成他障道因缘，不是他的障道因缘。或有一类，由恶取之，作如是言。那么有一些友情听佛这样说呢，受用障道妙喻亦不为障。他不了解其中的因缘，所以错解了佛意，生起了取着心。他想要贪受用，想要贪心受用五欲，所以他就这样讲。世尊所说障道诸欲，若有习境，不足为障。佛说五欲会障碍修习圣道，只是方便说而已。其实受用清净五欲呢，并不足以障碍圣道。因之一名相似正法。应该知道这样说法呢，也是相似正法。我们经常就听到的会讲的是怎么样呢？一句话就是酒肉穿肠过，佛陀心中坐。想要喝酒吃肉吗？就把佛陀拉出来，说佛陀心中坐。那么佛法里头有讲呢，有人给酒取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般若汤。喝了以后开智慧，般若汤。鱼呢，鱼叫做水梭花，花朵嘛，花飘落在水上面，不是随水漂浮吗？所以那个鱼在里头游缩嘛，在水里游缩嘛，所以那是想吃鱼，就叫做这是花，这是水梭花，水里头的花。那么想吃鸡呢，就说想吃鸡，那个鸡不是会在篱笆里头钻来钻去吗？就给它个名称叫做钻篱菜。我是吃菜不是吃鸡啊，这个菜是会在篱笆里钻来钻去的，叫钻篱菜。那么还有的就说呢，我有法力啊，我吃了这个鱼啊，这个鱼就解脱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就会有这种种种说法，就是什么，喜欢清净五欲，清净五欲。 另外一方面讲，好，我们经常是两边跑。那我现在讲五件事情，你们听，觉得这件事怎么样？我进行受常起时，好，我们比丘进行受常起时。第二，进行受穿粪扫衣。第三个，进行受常入座入地座。第四个，进行受不食酥盐，酥就是牛奶，好，或者牛奶里提炼出来的牛油这些，好，生酥、熟酥，啊，不吃盐。第五个，进行受不食鱼肉，这五项，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你们可能认为他是圣人了，是吧？佛说这是愚痴，这个是提婆达多提出来的五项无法。提婆达多破佛的时候提出无法，常起时，好，佛制的戒律里头呢，也可以受居士请食。你可以起食，也居士请你去，也可以受居士请食。着粪扫衣可以，但是呢，居士施衣给你，你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能接受，也可以接受。所以佛法是有什么？是有开遮吃饭的，常入座啊。如果别人请你屋里住，也可以屋里住啊。下大雨，你也可以屋里住。不食酥盐，不食鱼肉啊。因为什么？酥盐跟鱼肉有的时候可以做药，你病了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只吃成气药，而是呢也可以受用这些来做药啊。就是要大众做法，同意了就可以用。这样子，那么这五项是比较接近什么？接近苦行派，接近苦行派的。好，去看那个度脱行嘛，头陀恨里头可能就有这五法。但是佛的弟子的根器不见得都是苦行的，所以呢会有开。如果都苦行，可能很多人不能证圣道，他受不了这种生活，所以有开许。那这样子比较什么？生活比较容易。佛法的目的是要什么？学习佛法以后解脱生死，而不是要苦行，而不是要苦行。啊，佛也称赞大家舍尊者苦行，但是呢，佛也邀请大家舍尊者来僧中住。啊，大家舍尊者就是年老了以后呢，佛也邀请他到僧中住，但大家舍尊者说我已经习惯苦行了，啊，去僧中住不习惯，所以没有接受。啊，但是不是说？佛虽然称赞大家是尊者，但并不是代表佛同意苦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学习佛法要抓住重点，佛法是为了解脱。再看第八项，又闻佛说诸阿罗汉于宪法中于时言说运戒处等不舍不取，不如实之，便作是说，如我解佛所说法者，阿罗汉僧于其死后无所觉了，如是一名相似正法。又闻佛说诸阿罗汉于宪法中于时言说运戒处等不舍不取，不如实之。这个是佛在解说阿罗汉不顺，顺就是顺利的顺。这一句话佛曾经讲了阿罗汉不顺这一句经文，不顺就是不如理的虚妄分别的意思。那么佛说阿罗汉虽然断除了人我执，但是他还有法执未断，所以呢说阿罗汉不顺。那么诸阿罗汉于宪法中呢，就是说阿罗汉呢他这一生证得了有余一涅槃，他在这个宪法中在证得有余一涅槃的这一生呢，于时言说运戒处等不舍不取，不如实之。食是指饮食，好，即以言说全表呢，五蕴、十八戒、十二处等法呢，不舍。言说安利所依的饮食、五蕴、十八戒、十二处等事呢，是有的，不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是不舍。不取呢，不可以在言说的诸法上取着有假说自性，这是没有的，不可以执为有，这个是不取。不如实之，阿罗汉呢， 对于法无我的道理上面不能如实而知，还有法知，所以说是阿罗汉不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阿罗汉在法无我上面呢仍然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我是这么讲的，变作是说这一类有情误解了佛意，所以这样解说阿罗汉不顺。如我解佛所说语者，阿罗汉生于其死后无所觉了。他说如果我了解佛所说的法的话呢，以我对佛法所说阿罗汉不顺的法语的了解呢，佛并不是说阿罗汉现在有一依涅槃时仍然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他这样解释，因为呢他观察阿罗汉呢在有余依涅槃的时候呢，对于饮食言说，对于蕴戒触等事好像都没有执着了。他观察好像都没执着嘛，既然阿罗汉都已经没有执着了，怎么佛会说阿罗汉还会不顺呢，还会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呢？所以代表呢他认为佛说阿罗汉不顺这句话呢是密意说法，并不是说阿罗汉在宪法中有余依涅槃的时候呢还有不如理虚妄分别，他认为应该是这样才对。那么佛说阿罗汉不顺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样解释说阿罗汉生于其死后无所觉了，就说阿罗汉这一生死了以后呢就进入了无余依涅槃，那么生命体灭了，心也灭了，无所觉了，不能再如理分别了，所以说是不顺，并不是说阿罗汉在有余依涅槃的时候呢宪法不顺，如是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曲解佛意呢，所以是相似正法，因为阿罗汉还有法执，在法执上面呢还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那么这是第八项，我们把第九项讲完吧。复有一类，九复有一类不如实知世俗圣义二谛道理，为二谛理作如是言：诸蕴无我，云何无我？造作诸业，令我触证，因之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不如实知世俗圣义二谛道理，那这一类有情呢并不了解世俗谛跟圣义谛的道理。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圣义谛呢？世俗谛呢就是以诸法为所依止处，假想安立种种的名言名句文声来全表诸法的性相、诸法的作用、诸法的差别。比如在五蕴和合的生命体上面，他假想安立我，或者假想安立有情，假想安立命者等等的名字，然后就自称说我的眼能见色，我的耳能闻声等等，又由此呢发起了种种的言说。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名句文声乃至言说都是假想安立的，并没有假名所全表的真实自信。但是世间的有情的心跟心所法呢就在这些假名上面呢虚妄分别，只有真实的自信成为世间即成真实，所以称为世俗谛。世间的有情认为它是什么，是正确的。圣义谛，圣义谛就是指圣人的智慧跟圣人智慧所行的境界，圣就是指圣智，跟圣人智慧相应的心心所法，它是超越了凡夫智慧的，所以称为圣。义呢是指所行的境界，谛呢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就是圣人的智慧呢在所行的境界上面呢能够见到真实相，所以称为圣义谛。比如在有为法上面呢见到原生性、无常性、苦性、无我性等真实性，都是属于圣义谛。那么佛为了帮助有情解脱，建立了道理即成真实，为有情说法。那么佛也在五蕴的和合体上面呢假安立了我、有情、凡夫、圣者、阿罗汉、菩萨、佛陀等等的假名，也在法上建立了舍受想行识、蕴触界等等的假名。但是呢并不随顺假名而执着有真实的我跟真实的法。可是众生依佛所安立的二谛道理修学呢就能够悟入第一义谛，所以说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是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一类的有情呢不能真实了知佛安立世俗圣义二谛的道理，所以他为二谛理作如是言。为二谛理就是他在佛所安立的假名上面呢只有真实的假说自信，认为佛说的我安立的假有的我呢就是有真实的我。还有一类友情呢就是只是说佛说无我呢他就想 两种自性都三种自性都没有，就成了恶取空。那么这个都是唯二地理的，只有真实假说自性的有情。那么他就这样说了，怎么说呢？诸运无我，云何无我？造作诸业，令我出证。他听了佛说诸运无我的教说呢，便生起疑问。他认为诸运无我是方便说，所以他说呢，云何无我？造作诸业，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为自体，那么在生死流转中，谁是造作诸业者呢？谁是造业者呢？那么既然佛说有业因有业果，当然就一定有一个真我来造作各种的业因呢，那么也会得到业果。他是这样想，令我触证。他又想，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我如果没有真实的自体，那么是谁在修行止观呢？一定是要有一个我在修行止观嘛。那没有我的话，是谁在触证真理呢？那么是谁能转凡成圣呢？是谁在转染环境呢？所以呢，他说一定有个我在那边。而佛说要闻思修，要证真理。佛的确说要经过闻思修才能够证入真理。佛又说有凡夫跟圣人的差别。那佛也说有断杂染得清净的修行。所以他认为呢，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我为主体。这个真实的我经过修行触证真理呢，才能转染成净。所以说令我触证，因之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为二地理说法呢，就是相似正法。今天说到这里吧，有没有问题？有人问说，曾世平讲完以后要上什么课？曾世平讲完以后呢，三月底讲完呢，四月的话可能就静坐一个月啊，所以四月不要打电话给我，没事，没有急事，不要找我。那么五月六月的时候呢，可能就准备看要讲什么课。那我现在的想法呢，现在的想法是，因为刚好他们要出解圣密经嘛，五月要出解圣密经。所以呢，如果有机缘的话呢，就讲解解圣密经。如果有愿意学习解圣密经的话呢，就可以登记去请那个解圣密经。有这个想法。但是呢，解圣密经相当长。他五月才出来，所以我准备，因为我现在没有看过他的本。那我那天打电话跟他们联系呢，他们说要五月才能出来。到时候才会给我一本，就没用过那个本，所以我在想说呢，先讲唯识二十颂，二十论，先讲唯识二十论，就是让大家的头脑做一做体操，因为唯识二十论就是在辨析一些事情，让大家做做体操。那么还有呢，唯识二十论里头就有讲很多故事，所以呢，可以听听故事也很好。这样子，那当然我现在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东西不晓得，因为因缘都一直在转变当中。本来我的想法，那个林淑丽居士以前请我讲课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把真实一品讲完，就我对这个世界就有一个交代。那现在看这个因缘的话呢，那我就有这个想法说，再讲，继续讲一讲。但是后面这个不如理作意也会提到，就是你只是在信解作意上面是相似佛法，你信解作意以后你要去修，不修的话就是相似佛法，后面会讲到。所以呢，还是要修行，还是要修行。那现在有这个想法，就是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去跟林居士登记这个解释密经。有问题吗？时间不多。 师父阿弥陀佛，就是上次你有提到说十二分教里面有自说的，然后说佛为了，那时候你是怎么讲，说佛为了正法久住，圣教不衰，在没有祈请，没有人祈请就自说的经，没有众生祈请就自说的经，然后一般讲的是阿弥陀经， 也不是说一般讲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经是其中一部。 是其中一部哦。可是阿弥陀经的，它的，你是说它是归类在这一类里面？ 是。 因为那时候是想到一个问题是，因为阿弥陀经是讲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跟修四念处是不太一样的。 持名念佛是一个前方便，那么佛讲阿弥陀经呢，就是说什么呢？众生的根气太差了，他们呢给一个方便啊，对于这个五浊恶世呢受不了，那就先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呢好好学习啊，那个地方呢环境比较好啊，寿命无量，那到那边去修止观啊，去学佛法，去修止观，那那边是莲花化身，跟这边的血肉化身不一样啊，静坐也容易成就啊，所以给了一个方便法门。那么持名念佛比较容易，所以你根据这个方便法门呢，就有机会到一个地方去继续的学习佛法。然后那边有佛菩萨讲法，跟现在这边不一样。现在这边佛菩萨，谁是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哪一位大德是菩萨？这很难说。所以呢，讲阿弥陀经就是，让到了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比较钝根的众生呢，还是可以呢，以持名念佛的方法往生极乐世界。啊，对不起，这边讲了钝根两个字，啊，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啊，这个法门是给钝根众生讲。 这个今天讲这个若于非法身是法讲讲义这边哈，云何名为相似相似正法？显示非法以为是法，令他与终身正法想。分好如是法教实故地故，这里刚才师父是讲教法，这是有区别吗？还是因为我们的讲义都是 法教就是教法 了？哦，好，那在后面这个根等诸见这边有分很多类，在这个第六项这边，他说有后面讲。有一类由恶取执作如是眼，唯有一世持留生死，无恶无别。这无恶无别是指他执着这个见解吗？还是？ 对，就是只有一个世，没有第二个。那么其他的，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事呢，都是假的，啊，假安利的。实在呢，只有一个真心事，啊，这个事持留生死，没有第二个事。一切这些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由这个事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真实只有这个事，这个真心在生死中流转，这个真实的自我在身体中在流转，那其他的都是假的，就说到无二无别，没有第二个了。 好，感谢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